发生严重问题，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应该在演出、发行、放映等方面制定一定时期的禁演、禁放等等惩罚办法。那还有委员也提出，很多演艺人员是公众人物，他的行为举止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风气，建议草案设立行业禁入制度，对有劣迹行为，特别是实施过违法犯罪行为的演艺人员，在一定期限内禁止其从事影视拍摄，屡犯者让其终身不得从事影视拍摄。那问题演员可能终身禁演这个话题引发了关注和争议。最近两年呢，演艺圈乱象迭出，明星触犯法律被抓事件层出不穷，有的涉毒，有的嫖娼，有的赌博，均被处以行政拘留，乃至有的是被判刑了。那坊间也戏称说，监狱里的明星都能拍一部电影了。丑闻不断，肆意践踏社会公德，屡屡逾越法律底线，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在明星偶像化时代，劣迹艺人对广大青少年造成的难以估量的伤害。在去年的9月29号，广电总局正式下发过封杀劣迹艺人的通知，吸毒、嫖娼行为被明确点名，要求相关的影视剧、电视节目、微电影、广告等暂时停播。但是舆论呢也是褒贬不一，有的认为封杀劣迹有劣迹的艺人大快人心，那有人认为行政命令不宜直接介入，把劣迹艺人交给市场更好。而且呢，预防比严惩更为重要，如何让艺人自觉地远离黄赌毒，维护行业形象才是根治之策。那么问题演员有可能被终生禁演，您同意吗？我们也采访了部分的听众，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首先我不同意，因为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犯错，只不过他们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是艺人而已，是公众人物，但是在法律上他们只是普通公民，和我们一样受法律的保护和制约，法律对公民是一视同仁的，他们受到的制裁也只能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来执行。 演员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行业，他出了一些黄赌毒的问题或其他一些问题，有的甚至进了监狱，他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至于说付出多大的代价，这可以探讨。有的人说可以终生禁演，这个有点太残酷，因为他也要生存。我想呢，大概有一个时间段，比如说10年、20年，觉得是比较适合的。这也是对其他娱乐界的一些明星的一种警戒。中国现在娱乐化过多，对青少年的这种引导心理的这种影响也是巨大的，希望他们能够自重。 对于就是问题演员终身禁演这个话题，我觉得不同意。年轻人犯错误也很正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有句话说得很好，说年轻人犯了错误，连上帝都会原谅的。作为演员来讲，他们是社会公众人物，有一定的那个导向作用。犯错误要看清楚是什么错误，实在不能容忍的错误，可以抵制在主流电视台或者主流那个渠道来播放，应该给他们一些机会。对于初犯或者说没有必要非要终身禁演的演员，应该给他们机会，让他改过自新。对于屡屡重犯，比如吸毒、经常吸，抓一次还不改那种，就让他进行终身禁演。我认为一个成熟的社会要学会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理解。 对于演员出现道德问题是否要终身禁演，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可以用简单的是或者否来回答的问题，更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建立起多层次的规范与处罚制度。在这方面，其实可以参照体育竞技行业对运动员的规范，何时禁赛、禁赛多久都要视具体情况而不同。总之，我认为未必要极端的终身禁演，但对演员行业建立起一套赏罚分明、行之有效的行业规范却是必要的。 因为演员作为社会公众人物，所以他如果带头卖淫嫖娼的话，那对社会公众的影响那会很大。对于卖淫嫖娼的演员，我觉得禁演应该是对的。如果演员带头卖淫嫖娼吸毒，那就应该被禁演，这是还社会一个公平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舆论导向的问题。 我觉得终身禁演可能太严厉了，一般大概5到10年的时间比较合适，因为如果太短的话，像现在艺人出了问题，一般几个月就能重新回到观众的视野里，还能有所作为。可是你说几个月的时间他们能真正把毒瘾戒了吗？肯定不可能呢，得让他们有一段时间真正失去生活的来源，没有经济基础去做这些违法的事，才能达到惩戒的效果。再一个就是可能很难把这个东西立法出来，什么叫问题演员、劣迹演员，那婚外情第三者算不算有问题，这个尺度很难拿捏，到底道德层面的问题该不该由 法律来裁定，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答案。我觉得可以像韩国那样，我们国家也可以由比如广电啊这些协会来做出一些有约束性的规定，把这个体系不断的完善起来。毕竟艺人是公众人物，他们能够享受艺人光环带来的各种名誉啊、财力啊，也必须要为自己的不良行为承担责任，付出代价。 演艺界的那个明星们嫖娼或者吸毒，对当前的社会影响力我觉得很大，我觉得应该是狠狠的把这个风气撒下去，让他们终身不得演。我觉得应该严惩，条条框框应该定得更明晰一些。 好，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主任郝俊波律师。你好，郝律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我们听到终身禁入，这个很多行业都有，比如说有终身禁赛，那律师行业有没有这个终身的这个职业禁入？ 是这样的啊、我国对这个从事法律的相关职业啊、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这些职业，都是有着相对于普通的职业更高的这个道德水准要求。如果存在犯罪记录的话，那么连准入的这个资格都没有，都不能参加相关的考试。如果即使从事了相关的司法职业，那么后来又发现了有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那就是会终身禁止从事相关的职业。 那如果说公民犯了一个罪，犯了一个错误，是不是可以做出两次处罚呢？ 是这样的，就谈到我们这个艺人的问题，我认为呢，这个两次处罚呢，它首先是从不同的角度，一个是刑法方面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只要是犯了这种罪，都会有相应的处罚。那么艺人呢，他是因为他的自身职业的特色呢， 有社会影响力， 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所以说呢，对他的这种处罚呢，是应该是基于他的特殊性。 那艺人犯了这个，比如说吸毒啊、醉驾、嫖娼等等，自然是无法逃脱法律制裁。那这远远还不够，看来。 这个是肯定的。从对艺人这种特别的立法呢，就是反映了这种价值取向。我想说一下，因为大家一直觉得为什么对艺人有这样高的要求呢？其实这种立法它有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原因。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叫爱屋及乌。如果大家看到一个人好，那么他的一些毛病问题可能也觉得没有那么严重，甚至反倒觉得更好啊。有一种通俗的说法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大家可能觉得一个普通人甚至说有很多毛病，但是对他有好感的人可能觉得这没准是个优点，与众不同的优点。演员他还有一个特色呢，我认为他这个比司法职业和证券这种特别职业还特殊的地方在于，因为演员他从事的这种演艺行业有往往有他的艺术夸张性。因为一个演员可以通过化妆啊或者情节的设计，把他塑造成一个很高大的光辉形象，这样有可能有很多粉丝，有很多这个忠实的拥护。这样的话，那么他的一些缺点啊，哪怕一些犯罪的行为，有可能反倒被这些粉丝认为这是有个性的表现。这种其实就是说，考虑到他们的影响有可能会对社会产生的破坏力远远比普通人要大。 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 对，尤其是青少年本身他缺乏自己成熟的价值观嘛，很容易被他的偶像左右。 那什么机构可以对这样的一些演员，比如说这个违法乱纪的演员做进一步的处罚，比如说禁演甚至终身禁演？ 目前呢，因为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的约定嘛，那么基本上还是要按照这个行政管理的这种方式，由我们国家的广电总局来处理的。 那有评论认为说，其实这个能够对劣质有劣迹的这个艺人起裁判作用的是广大的观众啊，把这些劣迹艺人交给市场更好。那观众比如说可以通过我不看、我拒绝买票等等方式来表达对他们这个群体的一些态度，不需要麻烦一纸批文。那么能对这些艺人起到裁判作用的到底是什么？行政命令是否可以直接的介入呢？ 是这样的，这个市场呢本身也不是万能的，经济学上也有一个很清楚的说法叫做市场失灵，比如说因为市场上的人或者我们普通大众很难做到完全理性，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因为演艺圈的嘛，演员他有他的职业特殊性，所以说很可能就导致大家 特别是像我们刚谈到的年轻人，或者即使成年人也可能有非常这个忠实的粉丝，那么对他们来讲呢，这种影响力就是超过常人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很难推定为所有的市场、所有的演员、所有的听众都是有一个完全经济理性的眼光，所以就需要我们从立法的角度来保护，或者说是我们类似一种家长主义的这种做法来保护一些弱势的这个受众群体。 嗯，行政命令是可以介入的， 对， 比如说广电局的相关管理部门 是 可以制定一些制度、 对 措施， 对，也就是说尽管目前没有严格的立法、但是呢，因为作为行政主管机关嘛，它还是有相关的权利的、所以说这个目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说这个加强演艺人员自律这个内容最终入了法，那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是最终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那么它的这个地位肯定会更高一些，那么它的争议也会更少啊、因为一旦成了法律，那么执行起来也有更好的法律依据，而且立法以后呢，这个形式上我认为它也会有一个提高。那么如果是演员有异议呢，可以通过相应的法律渠道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这个事件能够通过法律的程序摆在阳光之下的，那其实它就有可能会避免更少的误判或者争议。 那有些演员他就不是说我道个歉啊，我蹲几年牢罚几个钱就完事儿了，可能这个整体这个法治水平会更高，这个构建会更加完善了。那行政部门的这个封杀劣迹艺人怎么样基于宪法的法律精神来行事呢？ 根据我的理解，我倒不认为就说这种做法呢违反了或者触犯了宪法的任何精神。因为这个其实大家因为对演员可能更敏感一些，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谈到了，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讲，一些特殊的职业这种终身禁止再参加呢其实是比较普遍的啊、包括像证券类的，那么如果出现问题，除了要罚款坐牢，还会要求禁止再从事类似的行业，那么司法类的也是这种情况。那么演艺圈呢，其实我认为这是迟早的，因为这也算是一个国际惯例吧。 那么这个终身禁演，寄希望于说公权力出手，或者是上升为法律，有需要哪些前提吗？ 因为如果他一旦以法律的形式出现，他会有一个整个的系统性的，就比如说如何认定了以后，演员应该有相应的权利来自己进行辩护啊，他可以委托律师，然后这个事情如果能够通过法院的公开审理，那这样其实不仅对演员，对社会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一旦摆在阳光下，那么其实这个误判会更少。 但是现在这个草案还是在审议阶段，还没有最终有一个正确的全文出来，还在征求公众的意见。刚才我们也听了听众的看法，大部分人觉得如果是吸了一次毒啊，像嫖了一次娼这种情况，终身禁演有点过了，那么您个人认为呢？ 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法律不会超出合理性。肯定会，如果是终身禁演的话，那想必他的这个性质应该相当恶劣。就好像大家都知道这个法律上很清楚是吧，什么样的判死刑，什么样的20年徒刑，什么样的10年，什么样的无罪，这个严格就是应该他的行为，什么样的行为就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那这个草案将来是不是还会有一个这样的规定，比如说屡犯，什么叫屡犯啊，几次，如果真的说终身禁言，那么屡犯才会终身禁言，都得列得非常的详细和明细。会这样吧？ 其实任何一个案件呢，它总会有情节的轻重，这个具体的法律它会有一个框架性的，比如说大体什么样的情况给一个什么样的量刑范围。但是具体的某一个具体的案件呢，还需要参考当时的案件的具体情况，由具体的法官或者相关的这个执行人员根据具体情况来做出决定。 这个将来如果说入法的话，也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法。 对， 比如什么叫问题演员等等啊，因为去年广电局的这个问题演员是直接明确了是吸毒和嫖娼。 对， 将来什么叫问题演员，如果入法的话，什么是问题演员，怎么样具体的一个比如说自律行为，比如说包括惩罚行为都会非常非常具体了。 那么现在有评论说啊，演员这就是演戏嘛，那如果说有违法犯罪行为受到处罚之后，仍然这个被剥夺了这个或部分剥夺了这个劳动权，那演员不演戏还能做什么呢？说劳动权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单独权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存的必要的一个条件，那这被宪法所确认的。那如果说终身禁演了，那是否就剥夺了他们的劳动权呢？ 是这样的，我认为呢，这样做其实并不是剥夺了他的劳动权，只是剥夺了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权利。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比如说你律师有违法犯罪的行为，你就不能做律师了，但是你可以去做别的。 嗯， 同样演员也是，如果你问题确实很严重，你就不能做这种有影响力的职业了，你可以从事一些其他的职业。 嗯， 我认为呢，就是你在享受了这个演艺圈的光环之后呢，确实应该承担相应的代价，应该也接受这个职业的残酷性。 嗯，其实对于演员来说，他们真的如果真的像比如说嫖娼、吸毒这样行为之后，可能要承担双重的一个惩罚代价。 对， 就是你的这个被法律先处罚，然后可能还有一些相关行业的规定对你进行一些禁演，那么还有可能对终身禁演，如果屡次犯的，这只是可能啊。 对， 同时你可能还要承担一些公众对你的这个评价。 对， 所以演员可能作为公众人物，你在获得名誉的同时，你同时要承担一个你要有社会责任的这种，你犯了错，可能你的这个处罚会更严重。 对， 当然是法律处罚会是平等的，但其他对你的这个名誉的伤害啊，对其他方面影响可能会更大，这也是你需要承担的一个，所以对演员来说也是一个警示。 对，因为你享受了多的权利，一定就会承担更多的义务。 嗯，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稍后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事件：刘亮劫持首次被判犯罪，两人作案年收入70多万，一名被告仅为高中文化程度。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1，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个案件，叫做刘亮劫持。11月11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了全国第一起刘亮劫持刑事案件，两名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那什么是刘亮劫持呢？上网的时候被各种恶意软件修改浏览器锁定主页，或者不停地弹出新窗口，强制访问某些网站，这就是刘亮劫持。据网易科技文章介绍说呢，网络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公安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金波认为，流量就是网络上传输的这个数据量，正常上网的时候呢，数据会在用户的客户端与正常的网站服务器之间传输，如果用户原本是想访问 A 网站，但有人偷偷做了手脚，让他实际上打开的是 B 网站，这就是流量劫持。那用户往往是很难看出破绽，所有流量都会转向黑客指定的虚假的服务器，黑客不但可以很容易的 获取各种密码、个人信息等等，还可以植入木马病毒，盗窃个人财产。那据法院介绍说，被告人傅某是陕西人，高中文化，黄某是广东人，大学文化。从2013年年底到2014年10月份，他们两个人租赁了多台服务器，使用恶意代码修改互联网用户路由器的 DNS 设置，进而进入用户登录的2345.com 等等导航网站，跳转到了他们设置的 5w.com 导航网站。那两个人再将获取的互联网用户流量出卖给 5w.com 导航网站的所有者杭州九上科技有限公司。那么2345.com 这个网站察觉之后就向警方报了案。在去年11月份，傅某接到了民警电话之后，自动到公安机关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随后呢，傅某让他母亲打电话给黄某，那随后黄某也主动投了案。据法院介绍说，两人在短短一年时间内违法所得高达75.47多万元。那两年前的三 B 大战，360对百度搜索结果进行标注甚至篡改，并且向用户宣传安装其浏览器，百度因此向法院起诉360。法院认为360干扰了他人互联网产品或者服务的正常进行，判决这个赔偿百度40万元。但是这场官司呢，属于公司的民事起诉赔偿，长期以来这个流量的劫持行为并没有被定义为刑事犯罪。那这次上海浦东法院的判决首次在司法层面将流量劫持认定为犯罪。法院审理后认为，两名被告人因为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存储的数据进行修改，后果特别严重，依照刑法第286条和第25条第一款的规定，均已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名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流量劫持已经成为不少人这个快速牟利的非法手段，在我们日常使用浏览器访问网站的时候，经常会在屏幕上弹出一个小弹窗，那很有可能这就是流量被劫持后的结果。那随着我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相关的广告规定的日益完善，网站弹窗的这个广告已经越来越少，但是对于流量劫持来说，这却是变现最重要的方式之一。那如果两个不同线路的用户同时访问一个网站，其中一个用户的屏幕上出现了小弹窗的这个广告，而另一个却没有，那么就很可能是遇到了流量劫持的情况。这个时候您应该考虑到去向警方报案，因为您付费购买的上网流量服务被人抢去卖了广告。那长期以来，流量劫持行为并没有定义为刑事犯罪，因此不少人把它当作一个牟利的手段，而对用户来说，一旦遇到浏览器被篡改，只能是自助救济，对那些不懂得电脑的人来说，更是一场噩梦，被迫重装操作系统。那今天我们现场的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主任郝俊波，你好，郝律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给我们先解析一下什么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呢，在我国刑法上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嗯。 从法律角度来讲呢，相对复杂，但是我今天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行为，就是说什么样的行为是被认为触犯这条罪的。简单来讲呢，是有3种。第一呢，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这是一种，这是在早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直接破坏了计算机的系统功能，导致计算机系统呢就不能正常运行。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运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这种行为呢，就和我们今天刚才所谈的这个案例符合了，就是正如同法院审理认为的那样，这个被告人的行为是违反国家的法律，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的数据进行修改，后果特别严重。还有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这种其实大家可能更符合大家通常的认为，是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这种大家可能就是印象更深，就比如说是制造一些病毒，像以前的什么熊猫烧香，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严厉的病毒导致 计算机系统崩溃都是有可能的，这种可能大家更熟悉一些。基本上来讲呢，是以上三种行为。 那现在这个涉及网络的犯罪也很多，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我这么做了不一定是犯刑法，触犯刑法，那么生活当中什么样的行为会涉嫌这个罪名哈，它法律后果又是什么呢？ 刚 才我们说了一个比如说传播病毒，这是比较常见的。 对，您刚才说的确实反映了很多听众的可能普遍的想法吧。因为这种计算机犯罪大家都感觉比较抽象，我也看不到见不到，它不像传统的杀人抢劫， 对对对， 大家都认为是严重的刑事犯罪但是这样的，这个科技在进步，其实犯罪也在进步。其实现在更多的犯罪呢，它是通过高科技手段，在你看不到的时候，然后严重的侵犯了很多这个公众的利益。 对对对， 其实这个从法律发展的情况来看呢，其实更多的像这种专业科技犯罪的，它的刑法化是一个国际化的趋势。因为虽然可能你看不到，但是它的影响破坏力远远大于去抢劫了某一个人或者盗窃了多少钱，这种的它对这个社会财富和公民的影响其实远比传统的犯罪还要大，所以说它必须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那这个像我们刚才说这个案件，它是判了三年缓刑三年，那这种的犯了这种罪的这个起刑点是什么？ 是这样的，关于这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呢，目前呢基本上是分两档。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特别严重的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从本案情况来看呢，可能法官认为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从轻的环节，所以说判处的是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这个基本上还算是在这个罪名之下比较轻的一个处罚性。 对，比较轻嘛，判三缓三。 对， 那这个到什么样一个，比如说触犯到什么程度就可以构刑事犯罪了？你说你获利了多少？ 对 啊， 一般来讲呢，如果从获利的角度，获利5000元以上就可以认为是严重了。那么我注意到这个可能获利至少50万以上， 70万、 那这样的话构成犯罪应该是这个完全可以的，没有问题。 那这个案件是第一次在司法层面把这个流量劫持认定为刑事犯罪了，以前都是民事的啊，赔偿就完了，那现在是刑事案件，这有什么样的一个深远的意义吗？ 是这样的，因为不管是立法还是实际执行的时候，法律它总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科技总是跑在人类社会的最前面。那么这些计算机犯罪在一开始的时候，肯定从法官、律师、整个法律从业人员可能也肯定也会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从目前来讲呢，这种流量劫持其实现在反倒有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情况。因为出于利益的驱动嘛。如果是不给予相应的刑事处罚呢，那么这个震慑力显然是不足的。因为如果他挣了多少钱就给他罚掉，那么对他来讲这个成本，其实犯罪的成本非常低。那么只有相应的刑事处罚呢，我认为从这个法律的经济学意义上来讲呢，才可以产生足够的震慑他不再从事此类行为的这个动机。 那像这个案件当中两人被判了三年缓刑三年，那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不用坐牢了，但是身上仍然是有刑事记录的。 对， 这个比如说这个大学生，其中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生，他如果是有正式职业的人来说，这个缓刑对他意味着什么？工作就没有了？ 应该说呢，如果一般的职业是否犯罪或者是否有犯罪记录，应该说没有直接的这个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如果 就是说对他来说可能 对，因为如果有些特殊的 工作前途影响 对，因为特殊行业像司法类的可能有任何犯罪记录就不能继续从事， 即便是缓刑。 对对，那普通职业呢，他未必会有如此严重的影响。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主任郝俊波。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装修就用直贴砂浆，不掉瓷砖的好砂浆，直贴砂浆。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